半冷水泼向胸口。那次你泪流望向我，明说我难以触摸，得不到痴心的一个，明了我过往为何做错，怕再见面时不想说什么，换来这后果。只看我并无内疚，让你告别远方走，没有回头，只懂放声哭透，闭上眼泪流还有，叫我找一个借口分手。没有你之后，空空抱紧我这双手，告诉我为何别了我，就算错亦有因果，可惜想不到爱的错，为何你要我来承受过错，怕再次埋头思想到什么。冷水泼向胸口，那次你泪流望向我，并说我难以触摸，得不到痴心的一个，明了我过往为何做错，怕再见面时不想说什么，换来这后果。 名字叫做温兆伦啊，没有你之后。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十三分，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10月22号星期五嘅早上咯噃，咁啊农历咧就嚟到呢一个9月17噶啦，咁啊出边嘅室外气温咧有19度啊，相对湿度84%，终于见到个一字出现啦，咁但系都 OK 啦，咁啊因为咧之前咧话哇15度啊，突然间惊，咁啊而家有19度，咁啊出边嘅气温咧就落住毛毛细雨啦，有啲风咁样，确实系有啲凉嘅。咁啊今日阿佩佩都好好保重自己，起身嘅时候都觉得个喉咙好痛，咁啊点解好快咁啊攞起件樽靓衫着，因为保护自己条颈啦，咁同埋呢

进出于晚灯里，愿你会跟我相躲哀河，陪伴你步履轻快，晚灯光彩分割优美，明净眼眸似星光般亮，为这晚装添上艳丽。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原定昨日出发公海游的邮轮海洋光谱号，一名40岁船员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初步呈阳性，当局认为是外地确诊怀疑复阳个案，航程取消。邮轮所属的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表示，有关员工属于后勤岗位，没接触客人。航班有大约1200名旅客，他们是参与三晚的邮轮假期，而有大约1000人曾经上船，已经全数离开邮轮。公司表示，那名船员正在隔离当中，并且接受医疗团队监测，他的密切接触者已经进行快速测试，所有检测结果呈阴性。公司又表示，皇家加勒比的下一航次将不会受到影响，又表示所有船员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将会再次要求船员在下一次航行前进行检测。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显示，自去年1月至今年5月为止，推算有8万至18万名医护人员死于新型肺炎疫情。有关数据是根据截至今年5月向世卫报告的345万宗新冠相关死亡个案的推算，这个数字相信远低于实际死亡人数。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各国领袖应该确保公平取得疫苗，并且安排医护人员优先接种。谭德赛表示，根据全球119个国家的资料显示，截至上个月为止，全球平均每5名医护人员之中只有2人完成接种疫苗。因应不同地区和经济状况，接种率存在很大差异。在非洲和西太平洋地区，只有不足10%医护完成接种，但是在22个主要高收入国家，80%以上的医护已经完成接种疫苗。英国单日新增52009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是三个月以来再次突破5万宗，每日住院人数已经升至接近1000人，另外有115人在确诊后28日内死亡。首相约翰逊在北爱尔兰发表演说时说，数字属于意料之内，形容现时情况比一年前好得多，主要归功于疫苗的推出，减少住院和死亡病例。他又说，接种加强剂是民众能够做到最重要的事，合资格的人应该立即预约打针，亦呼吁12至15岁的儿童打第一针。当局目前采取加快疫苗接种速度和提供免费检测的策略，因应确诊病例和住院人数回升，医护团体要求政府重新采取防疫措施，但政府拒绝，引起医护界反对，担心冬季来临将会令到疫情恶化，加重医疗系统压力。卫生大臣贾惠德亦表示，目前政府不会推出相关措施。国民保健处早前指，目前大约95000张床位入面，仍然有6000个床位是空位，表示处方仍并未面临压力。美国国务院发声明，严重关切香港在包括政治参与在内的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持续受到侵蚀。发言人普赖斯表示，注意到涉及政治动机的检控个案增加，包括透过国家安全法针对香港的教师、工会、律师、记者、医护人员、学生会和个别市民。美国再次呼吁北京和香港当局释放被不合理拘留的人士，停止镇压和平的民间社会组织。美国再度敦促北京当局有义务遵守中英联合声明，美国将会继续支持港人和他的权利和自由。天气方面，

天的变空，一生终于变空、啊、 今年咧参加呢个第五届新手歌唱大赛而进军呢一个嘅乐坛嘅佢啊，当然啦，去到第六届嘅时候咧，佢再参加嘅时候咧，仲要攞埋个奖项咁啊，亦都同样地咧就加入咗呢一个乐坛同埋影视圈啦。不过好快咧，就因为受到一啲嘅抨击底下咧，令到佢就系、是、即系受到不必要嘅一啲嘅舆论嘅压力啦。于是乎咧，咁佢就即系完全地系要消失喺呢一个嘅娱乐圈。好可惜嘅一个我几欣赏嘅艺人刘锡明，有呢一首《是缘是债是长梦》。佢都系同样地参加新手歌唱大赛进军乐坛。 一个热爱缤纷，一个习惯飘引，两个人原来从未近，我怎不自问？只要令你开心，不要令你苦困，爱是情缘，爱人愉快，分开也是全为你。原谅我吗？我一生淡薄，无能力实现你心想那缤纷世界。原谅我吗？我纵是了解和热爱你，始终不忍欠你，让情随随便淡。 从此渐隐退。知你待我真心，知我令你苦困，告别情路以后独歌，爱过不愿问，真挚为你祝福，找到合衬的爱，最后离别眼泪强忍，只想你以后愉快。原谅我吗，我一生淡薄，无能力实现你心想那缤纷世界。原谅我吗，我纵是了解和热爱你，始终不忍欠你，让情随随变淡，从此渐隐退。那样，仍一心在想你。 苏永康，原谅我妈。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气显著。较凉啊，咁啊，密云啦，有几阵雨，最高气温约为2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咧，明早仍然系较凉，下周初天色系好转，日间气温回升，室外温咧19度，相对湿度84%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52，听紧嘅系清晨上嚟节目，今朝早有前辈陪伴你。呢、這个时候我哋有李克勤老师，近排咧佢转攻呢一个教学啊，教唱歌。 歌收到他的信，一声声又再见他，干的眼泪流咗破碎的诗句。共我已没有感情，每一天总有些改变，他经不起这变迁，一刀两断，此事无从避免，让我死心再莫怀念。和此景，我与我争气，看谁逃脱背叛的记忆。此情和此景，模糊的记忆，伤心叫活也不易。仅有的忆记，一幅幅涌进眼睛，浅出眼泪，浮现大笑一张脸，为我制造这表情。每一天将信温一片， 想找出一线曙光，只想发现爱是从来未变，仍然愿意珍惜昨天。此情和此景，我与我争拼，看谁逃脱背叛的极刑。此情和此景，模糊的记忆，伤心叫唤也不应。此情和此景，我与我争拼，看谁逃脱背叛的记忆。此情和此景，我与我争拼，看谁逃脱背叛的极刑。此情此景，模糊的记忆，伤心叫唤也不应。 李克勤咧，确实有好多好好听嘅作品，今日拣嚟一首。印象中都好似未播过，此情此景，李克勤。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就有健健康康在清晨。今日星期五咧，就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呢、这个时候我哋有估计机。 二月在雾都，或是踏着大地上稻草，以至要到铁塔看晚灯光。飞舞浪漫或是沐浴在热海，或在仲夏落漫地望海，听我说句爱你在大峡谷散开。你可愿交出心事，在天地漫游一次。爱意变这世界衬衣，哪里有爱，哪里会有缤纷盛世，没有你仍不知。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你，哪里会有欢意，地点不需介意。是划着巨浪在大海，与你看过试过到处抱拥相爱。愿望就是凌月夜静止，或是让梦白日下雨知，欠缺了你这个世界没有意思。你可愿交出心事，在天地世界衬衣，哪里有爱，哪里会有缤纷盛世，没有你仍不知。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你，哪里会有欢意，地点不需介意。 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五至八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显著较凉，密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二十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较凉，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十九度，相对湿度百分之八十三。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十九度，相对湿度百分之八十三。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二十四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几阵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六至七级，间中八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六至七级，海有大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吹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六至七级，东部初时达八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五级，澳门吹北风三级，能见到二十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二十六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5603点，跌六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49点，升十三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5，日元114.02，瑞士法郎0.918，加元1.237，人民币6.394，英镑对美元1.38，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4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82.59美元，卖出价1783.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及铜锣湾。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Hello， 有咩帮到你？ 唱生日歌。 搜寻进行中。 Happy birthday！ 哎呀，可唔可以用你把声唱生日歌啊？ 冇呢个功能。 帮帮手啊，因为 艺文一家出世。 港电台电台部文教组呈现，集合最新文化艺术、语言、历史、教育、环保资讯，全新网页《艺文一格》登场， 立即搜寻《艺文一格》。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 时间来到早上的6:08，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10月22日，农历咧就系呢一个嘅9月17日星期五嘅早上啊，一个清凉嘅早上啊，咁啊市区咧就应该系18度度，咁啊新界咧或者系一啲高地嘅地方咧系会大风啲，同埋会凉啲嘅，咁啊所以咧大家就要小心保重啦，因为咧真系吹两下咧就仲要吹到头都痛埋咧，可能咧。喉咙都会确确地啊！虽然近排咧，我都觉得戴咗口罩咧，确实就真系流行性感冒又好似少咗啲，即系大家都好似注重咗卫生咁啦，同埋咧，即系始终诶，对方又有口罩，你又有口罩嘅话咧，就算对方咳都好啦，都有双重嘅保护。确实咧，近排即系觉得咧。睇私家医生咧系快咗嘅，唔知道你哋觉唔觉得咧？以往咧可能睇一般伤风感冒医生啦，讲紧吓，可能真系要排队排好耐啊，甚至乎可能自己挂唔到号啊。近排咧就即系可能大家都戴口罩，好似好咗啲啲咁样。不过讲紧咧，即系你话睇专科咧，依然都系好长龙嘅，尤其是睇政府嘅专科系特别长龙。所以咧，如果即系想自己身体健康啲，学多。多啲知多啲，咁就可以预防胜于治疗啊嘛，系咪？逢星期五咧，我哋喺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啱啱咧就系即系呢个十月啦，亦都系即系开咗学个零月啦。确实咧，家长们有家长们嘅压力，学童有学童嘅压力，老师有老师嘅压力，因为咧始终即系转咗一个转翻你嘅话，转翻一个嘅以往嘅模式去上堂咧。过去嘅一年，大家都系即系上网课咧，支离破碎咁上堂咧。其实对于学童嘅压力、老师嘅压力或者家长嘅压力，都即系倍增咗好多啊。点样可以帮助到学童舒缓压力？作为家长们，系咪都要谂下点样可以帮到手咧？一阵间咧，听阿沈医生讲解就会知道啦。这个时候我哋有陈奕迅，一首好中意嘅歌曲《明年今日》。 若这一束吊灯倾泻下来，或者我已不会存在，即使你不爱，亦不需要分开。若这一刻我竟严重痴呆，根本不需要被爱，永远在床上发梦，余生都不会再悲哀。人总需要勇敢生存，我还是重新许愿，例如学会承受失恋。藏欲都改变，如果有幸会面，或再同伴新婚的盛宴，惶惑地等待你出现。明年今日未见你一年，谁舍得改变离开你60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生存，我还是重新许愿，例如学会承受失恋。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藏欲都改变。如果有幸会面，或再同伴新婚的盛宴，惶惑地等待你出现。明年今。谁舍得改变离开你60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 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在有生的瞬间能遇到你，竟花光所有运气，到这日才发现曾呼吸过空气。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到咗呢一个星期五啊，嚟到呢个时分咧，除咗有我佩佩之外咧，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 沈医生上个礼拜咧就同我哋讲咗咧，点样去帮小朋友咧，就系即系应付呢一个嘅学习压力啦。咁咧，其实作为家长啦，我相信应该系第一个能够帮到小朋友减压嘅人嚟嘅，系咪？咁但系作为家长，梗系望子成龙噶嘛，梗系想样样最好嘅嘢俾佢。但是这件事是不是究竟是你最好啊，定是人哋最好？摆在人哋度最好未必代表摆在你的仔女身上是最好的。那么怎样去才拿到个平衡呢？ 是啊，好同意佩佩你的讲法。首先呢，我想做家长我们自己都要留意返。有时呢我们那个期望呢，其实是满足紧啲乜嘢呢？是咪满足紧是我们为了小朋友的好处啊，定还是 满足紧自己呢？ 是啦，满足紧自己。 当然我做不到，你都要帮我做到 的。是啦，或者一些的期望。甚至呢有些就真的是他自己都不自觉的，但其实呢我们知道是满足一些呢他自我那个的肯定和价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时子女那个的成绩，子女那个的成就呢，有时他就用了来呢衡量自己，咦，我照顾得好不好啊，我教得好不好啊，或者呢甚至是说啊，我的基因够不够劲啊，这样啊，这是一个同人哋 比较。 比较啦，又或者唔好话炫耀啦，不过系即系可能特别觉得讲呢啲咁样威水嘢出嚟嘅时候咧，自己都好似个面发光啲啊咁样嗬，吓咁呢啲我哋都要注意咯。 吓， 有时我哋想嘅嘢咧，如果强加喺个子女身上嘅时候咧，大家都有压力。 嗱，咁讲紧即系你呢样样嘢最明显见到咧，就系考学校啦。当小朋友仍然系一张白纸嘅时候，你去拣一间幼稚园又好，拣一间小学又好嘅时候咧，当然大家都系冲去嗰十零间，大家都觉得趋之若鹜嘅一啲嘅名校度。咁但系系咪实在真系好啱自己嘅小朋友咧？个个都去报名，自己唔报又好似好蚀底咁样噶。咁报好定唔报好咧？ 冇错啊，其实我谂首先家长系要去到答嘅一个问题先咯。讲真，即系报几多间嘅学校咧，其实比较少咧，系小朋友自己去决定噶嘛。往往都是家长帮他安排好晒的嘛。 我都比较例外的，我都有部分是他们决定的。但是呢，我真的曾经有朋友跟我说他考三十间。我说吓，报了三十间。其实个小朋友去到第十零间已经跟妈咪说，哇，妈咪我不去 interview 啦。 是我想尤其是再细一点的那些，讲譬如说报小学啊，通常都是家长会去到帮手啦，或者家长会安排啦。去到中学当然即系我哋都鼓励 佢哋自己拣 自己啦，去到系咪自己负责翻啊咁样。 其实小学都可以噶啦，我觉得 系啦， 不过即系可以俾小朋友去参与咯。 冇错啦，赞成。咁所以咧，即系我谂父母都要问一问自己先啊，报咁多间其实系满足紧啲乜嘢咧？话满足紧自己嗰个焦虑。不安啊，会唔会惊话？如果甚至系有啲咧，会话俾我听啊，如果小朋友考唔到一间好嘅小学咧， 跟住呢就会有好多问题㗎啦，例如呢识咗啲唔好嘅人啦，中学又点样啦，跟住大学又入唔到啦咁样，跟住呢之后嘅人生呢就变咗 好灰暗啦咁 样。即係如果去到咁灾难化嘅话呢，其实就呢一刻嘅焦虑呢就係大到不得了囉。咁、但係好多时候呢啲都係家长自己个估计嚟嘅啫喎，又或者係一啲灾难化咗嘅扭曲咗嘅一啲心态嚟嘅啫喎。咁、究竟係一个事实呢，又或者有几多係可能会发生呢，咁呢个呢都係真係需要小心去处理囉。 咁嗱，事实上咁应该几多间先为之标准呢，沈医生？ 其实就当然我答唔到呢个问题啦，係咪当然就係好需要就住即係小朋友自己嗰一个嘅能力啦、又或者我哋家长有几清楚小朋友佢有啲乜嘢嘅优点啊、缺点啊，有啲咩学校系适合到佢可以全面咁发展啊，佢、自己嘅优势啊咁样。咁呢啲就好个别嘅我觉得。咁、但係呢即係一般嚟讲我哋都唔太鼓励呢就係报一个譬如30间咁样，根本呢个大家听落去呢都觉得即係比较过咗笼啦。係啦。我諗不单係对家长啦小朋友啦都系造成一个不必要嘅压力囉。 嗱咁我讲緊除咗即係你面试之外呢，我讲緊日常嘅一啲嘅成绩啦。一般如果喺班上面系属于中游或以上嘅，我相信都应该冇乜问题嘅。咁、但係如果你嘅小朋友时常地都系处于喺一个下游嘅状态嘅时候呢，相对地可能无论家长又好小朋友都好，其实佢哋嘅情绪或者佢哋嗰个压力都好大㗎喎。 冇错冇错。咁有时呢我哋都要睇返啦中间究竟个原因系点样啦、因为呢其实每一班都实有一啲咁样嘅人㗎嘛。咁、但个问题就系呢今年啊或者今次我考试系一个下游啫、代唔代表我次次都会系咁样样呢、如果真系次次都系咁样嘅时候有另外一回事嚟。 嘅程度究竟系唔系你嘅程度呢， 冇错啦冇错。因为都要睇返即係好多因素嘅、即係我哋好小心呢就唔好俾一次嘅成绩、或者一次嘅表现、去到呢叫做 断定咗佢。 冇错啦，叫断章取义又好啦、又或者一个以贬概全啦、就唔好将一次呢去定咗所有。咁就要睇返佢成个历程啦，又或者佢回望返佢即係过去一段比较长嘅时间整体嘅表现究竟係点呢，去到做评估嘅。咁、如果佢係整体嘅表现都係比较即係弱啲嘅，咁我哋就帮佢发掘有究竟佢有冇啲比较好嘅一啲优势呢、兴趣呢，咁、去到鼓励返佢囉，又或者呢朝嗰个方向呢去到培育佢囉。咁、可能头先讲緊一啲运动啊、又或者一啲艺术啊、音乐啊等等，可能嗰啲佢哋特别有唔同㗎喎，嗰个表现又会好㗎喎。咁 你睇张家朗就知啦，係咪即係原来佢喺打剑先至係佢最擅长嘅地方嘅，咁未必係读书係佢最擅长㗎嘛。 係呀、当然我哋又唔可以话佢读书唔好㗎，可能佢读书都好好㗎喎，不过佢打剑更加出色咁解啦。係啦。当然即係如果佢系一个唔系睇返转头，如果佢整体个情况唔系咁差㗎喎，但係今次就失手变咗由一个几高嘅成绩变咗一个低下的成绩的时候，我们要看看、有没有什么事影响他今次的表现呢、所以呢就是很个别的，我们都要看看，千万不要看一次或者一个 snapshot 一个片段去到定段、而是看看一个长一点的时间呢，我们做一个整体一点全面一点的评估的。 咁其实呢如果佢一路个进度都唔理想，或者佢做功课嘅时间都好长，咁会唔会因为咁样其实佢同父母嘅关系亦都拉锯得好紧要，双方都好大压力呢？ 当然会㗎。我諗如果长时间系咁样嘅时候呢，即係我諗大家一讲到功课呢大家都已经即係怕怕啦，係咪？再加上可能因为个功课问题呢影响緊个亲子关系呢，咁呢个亦都系大家都唔想见到啦。咁、但係嗰、那个原因呢，即係我哋去到点样探讨呢，其实又系头先咁样讲啦。咁千祈唔好睇个片面啦，唔好睇一两次个情况啦。 係、当然啦，沈医生我睇咗好多次佢都系咁㗎喇喎。咁、应该点做呢，系咪即系不如諗清楚系咪转校呢咁。 所以我哋都要睇返佢究竟背后系咩原因呢，系能力嘅问题啦、有冇中间有冇一啲其他譬如话佢发展性嘅障碍啦。讲緊我哋比较会关心嘅就系佢究竟嗰个专注力系点样啦，系咪又或者呢佢会唔会一啲读写上面啊、认字上面啊会有啲困难啊咁样、语言上会有啲困难。 啦，甚至一啲表达上面啦，可能有啲困难啦、又或者呢係可能佢情绪上面会唔会有一啲嘅、即係波动，有一啲嘅问题影响緊佢整体嗰个嘅集中力啊、个兴趣啊、学习嗰个嘅动力啊咁样。咁、所以我哋都会睇返好多唔同嘅因素去到做评估囉。咁、但係我相信家长呢成喺佢身边嘅时候呢，其实可能都略知一二㗎啦。咁、如果觉得有啲咩问题，记住唔好自己喺度諗好多啦。咁、最紧要就係同多啲人去问，尤其是学校老师、又或者学校社工啊等等。等我哋有一个全面啲嘅了解，一个小朋友究竟喺屋企咁样，即係睇学校表现系点样嘅呢、上堂嘅时候表现点样啊，同人相处嘅时候点样啊，整体嘅成个人个情绪啊，又或者行为状态系点嘅呢，以至我哋可以更加掌握到个实际情况系点囉。 讲起你话即係除咗学习系小朋友嘅一个压力嘅来源之外呢、我相信同同学仔相处都系一个其中佢哋一个嘅压力嚟嘅。咁、如果你话好容易识到朋友仔嘅，可能比较外向啲嘅，咁就可能冇呢个方面嘅问题啦、但可能如果内向一啲嘅小朋友，或者可能身形又有少少可能即系唔同啲嘅小朋友，可能被班中嘅朋友欺负又好，或者被班中嘅朋友仔忽略都好啦、其实佢哋点样去令到自己嗰个压力减紧啲，然之后可以融入翻个班里边 咧？呢、这个讲紧咧，永远即系嗰个核心咧，就系嗰个自我价值嗰样嘢啦。自我形象嗰样嘢，有时我哋点样去到即系帮小朋友建立一个自我价值啊、自我形象咧？讲紧都系嗰样嘢，就系佢究竟即系同父母啦，嗰、个依附关系啦，又或者佢成长上边咧，除咗学校里边嘅经历之外，其他嘅譬如屋企入边啊，同人相处嘅时候啊，或者家长同佢互动嘅时候啊，嗰一种嘅关心啦、爱啦，同埋肯定，究竟即系足唔足以令佢建立一个比较健康啲嘅自我嗰、那个形象嗰、那个嘅建立呢、当然即係如果嗰个建立得好嘅时候，就算佢喺学校遇到一啲即係咁样嘅片段式嘅一啲叫做唔开心嘅事啦，佢、都唔会咁容易打击到佢自己嗰个核心嘅自信啦。咁、但係如果佢本身个底已经系比较负面啦，咁再加上呢一啲学校里面嘅唔开心嘅遭遇呢，佢咪会加强咗佢嗰种负面对自己嗰种嘅睇法囉。 简单啲讲都系要家庭和谐、家庭有爱啦。 系啊，呢个真系一个小朋友嗰个成长嘅根基嚟嘅。 咁如果爱你嘅孩子，咁相信你一定做得到嘅。无论有几多外来压力都好啦，其实最重要都系有你个分爱，自然小朋友咧就可以健康咁样成长噶啦。好，咁啊，今日咧唔该晒沈君豪医生，下个星期同一时间继续就住呢个问题，我哋继续探讨下啦吧。 好，拜拜。 人在相恋时，原是最脆弱时候，无情亦无爱，也许更有理成就。流行现代的爱，应该可放也可收，但爱上你后，何以我却想痴恋一生永久。跟痴情，人渐已说是陈旧，原来又远去，事多了再没难受。流行现代的爱，应该可买也可偷，但爱上你后，何以我却始终找不到借口。在无尽变化转折时候，只得你始终捉紧我手，在名利对错真假当中枕头，唯独你给我分忧。在明日世界终结时候，都不会甘心曾经跟你走，在成败进退反复当中争斗，唯独有你的爱如动力在背后。 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对面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送走咗沈君豪医生之后咧，话个钟咧又好快到上昼六点半，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啦。不过咧，听朝早继续有清晨爽利，亦都由听日开始咧，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朋友咧都可以听到清晨爽利啦，喺礼拜六。所以约定你听朝早再见咯，希望听朝早准时五点钟，大家都留开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听佩佩为你主持嘅清晨爽利啦。约定你听朝早再见，拜拜。 无尽的心情，时间都不可抹走。往日话顽固，我只有笑着承受。流行现代的。即使可买也可偷，但爱上你后，谁叫我再已经不想找借口。在无尽变化转折时候，只得你始终捉紧我手，在名利对错真假当中争斗，唯独你会给我分忧。在明日世界终结时候，都不会甘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天气显著转凉，受到东北季候风影响，今朝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五至八度。清晨时分，本港普遍地区气温有16至17度，昂平只有 12.8 度。天文台预测听朝仍然较凉，下周初日间气温回升。原定昨日出发公海游的游轮海洋光谱号，一名40岁船员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初步呈阳性，当局认为是外地确诊怀疑复阳个案，航程取消。游轮所属的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表示，有关员工属于后勤岗位，没有接触客人。航班大约有1200名旅客，他们是参与三晚游轮假期，而有大约1000人曾经上船，已经全部离开游轮。公司表示，该名船员正在隔离当中，并且接受医疗团队监测，他的密切接触者已经进行快速测试，所有检测结果呈阴性。公司又表示，皇家加勒比的下一航次将不会受到影响，又表示所有船员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将会再次要求船员在下一次航行前进行检测。美国国务院发声明，严重关切香港在包括政治参与在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持续受到侵蚀。发言人普赖斯表示，注意到涉及政治动机的检控个案增加，包括透過國家安全法針對香港的教師、工會、律師、記者、醫護人員、學生會和個別市民。美國再次呼籲北京和香港當局釋放被不合理拘留的人，停止鎮壓和平的民間社會組織。美國再度敦促北京當局有義務遵守中英聯合聲明，美國將會繼續支持港人和他的權利和自由。美國國務院的聲明又表示，香港當局以具有追溯力和針對性的方式，持續取消幾十名在2019年透過自由和公正方式選出的民主派區議員的資格，指他們的宣誓無效，阻止港人有意義地參與管治。外交部駐港公署早前回應有關香港問題時，敦促美方切實尊重中國內政，確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立即收回干預香港事務的手。英国单日新增52009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是三个月以来再次突破50000宗，每日住院人数已经升至接近1000人，另外有115人在确诊后28日内死亡。